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康妮，今天咱们要说的一条新闻呢，是最近看电视啊，或者上网都是头条，是跟一个老虎有关的。 嗯，这个老虎到底有多少厉害呢？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哦，其实今天这个文章啊，讲的最近中国一个很热点的新闻，就是在陕西啊，有一个农民，他拍到了华南虎的照片。 嗯， 那么这个华南虎呢，是中国一种特有的老虎， 对 吧？ 也叫中国虎。 嗯，已经是几十年没有在野外发现它了，所以好多人觉得啊，是不是华南虎已经快要灭绝了？ 嗯， 那这个农民拍到照片以后呢，大家一下就很高兴， 对 吧？ 对，应该是在全社会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吧？ 对啊，但我们今天的课文叫做《华南虎越来越没谱》，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因为这条新闻的真假还存在了争议， 就是因为这个农民拍到了老虎以后，大家刚开始是很兴奋嘛， 对， 然后记者就是不断的去采访他，但后来呢，就开始有人质疑说这张照片是假的。是他合成出来的，用什么 Photoshop 之类的。那为什么要去合成假的老虎照片呢？ 嗯，我觉得是和各方的利益有关吧。 一个老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利益呢？ 这要和拍这个老虎照片的农民和农民代表的一方，和动物学家，甚至是社会各界形成一定的关联。 哎，对，因为这个华南虎嘛非常的稀有，所以你拍到它的照片，这个照片或者我们说底片就会非常的值钱。 嗯， 然后这个拍到照片的农民叫做周振龙，他自己说如果有人肯出100万，我就把底片卖给你。然后现在呢，他接受采访他都是问记者收钱的，所以最近也赚了不少钱。 啊， 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他可能造假。 对， 那也有人说呢，也可能是他所在的这个村子 可以提高知名度，然后可以发展这个县的旅游业。 没错。那还有人呢说的更可怕的，说也可能是更大的，甚至陕西省省里也跟这个有关。因为如果在省里发现华南虎的话呢，国家会有很多的资源让他们造什么华南虎的保护区啊之类的，就是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利益和好处。 嗯， 所以这件事情呢是搞得沸沸扬扬。哎，那当然这个拍到照片的周振龙本人他肯定是非常坚持啊，说这个绝对是真实的照片，我真的是看到老虎了，对吧？ 而且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拍的，他自己说。 是啊，那最先质疑他的一个人呢是一个植物学家 啊， 然后他说这个照片为什么假呢？因为这个叶子看起来非常的假，不可能有这种形状的这么大的叶子。然后后来有很多的网民就是也支持他，说这件事情是假的。所以这件事情呢焦点也就从刚开始的老虎就演变成这个人，然后演变成是不是造假上面。 嗯， 所以我们今天媒体文章呢就是一篇这个评论啊，说华南虎越来越没谱了。 对， 那这个没谱是什么意思呢？ 没谱是说心里没数，没有一定的计划，也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啊，那这个跟谱有关的词啊也挺多的是吧？ 嗯，还有一个是有谱。 有没谱就有有谱。 对， 啊，有谱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心里有底有把握。 嗯，那还有一个离谱对吧？ 离谱呢是说说话或者做事呢不合公认的准则 啊，非常的离谱，就是很夸张， 对 吧？对，不可信啊， 对，很没有道理的， 哎，很离谱。好，康妮，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成语啊，叫做针锋相对，非常能形容这件事情的这个情况。 对，也就是说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在争论的时候争论的非常激烈。 嗯，针锋相对啊，意见不一样，而且呢彼此都非常的坚持。 对， 对吧？ 嗯，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 嗯，针锋相对。那现在这个新闻里就天天能看到那个植物学家和拍到照片的这个周振龙两个人，他们没有当面见过， 对， 但是互相就是口水仗这样喊话。 嗯， 对吧？ 而且是代表这两方利益的一些媒体也是在那边争吵着。 嗯， 很激烈， 针锋相对，然后这两个人还说愿意用自己的脑袋打赌 性命关天、啊、 对，如果我是错的或者是我是骗子，我就把头割下来给你，其实这都是空话啊、哦。 对， 谁会真的要你把脑袋拿下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啊，日常不太用，但是在这个有些书面语言上面会看到、 嗯、 叫做俯，对吧、 嗯、 从事件俯一开始， 俯的意思呢就是刚刚、哦、就是说从事件刚刚一开始。 嗯，这个字我觉得只要知道它的意思就行了、啊、 对， 日常生活中你如果这样说别人会觉得很奇怪， 嗯， 你说刚刚不就行了吗对吧，刚刚开始。那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个字好了，叫做猪、嗯、对吧， 对、嗯、也是在口语中不太出现的。 其实这个猪呢出现在词语里面就是诸多， 嗯， 那猪是不是就是多的意思呢， 对，许多很多、 啊、各种各样是吧、嗯、在文章里 面它有一点文言的色彩。 哎，那么这个猪呢在文章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说这个拍摄者应当具备沉勇镇定猪品质、 嗯、 就是说各种各 样的 品质， 很多品质。 哎，还有一次是出现在哪里呢， 朱军 啊，笔者纳闷的是，朱军是在关注华南虎，还是引起社会对自己的关注？ 嗯、 这个朱军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朱军是说这么多人，这些人呢，他到底是在关注华南虎呢，还是关注这个事件 啊？好的，那下面咱们再来看几个成语吧。一个叫做孤注一掷， 嗯， 孤注一掷。 孤注一掷的意思呢是说把所有的钱一下当做赌注投下去、嗯、然后希望得到最后的胜利吧。 啊，就是最后有点拼了对吧， 嗯，对，他一般是说事情很危急的时候把全部的剩下的力量都拿出来， 对， 一次性投入 啊， 有点冒险的， 对对对，赌徒心理啊，孤注一掷、 嗯、 那其实这个成语呢除了用在真正赌博上面，还可以用在很广泛的形容你做事情的态度啊、 嗯、 对吧， 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选了，就最后孤注一掷吧， 孤注一掷、嗯、好。那么众目睽睽，众目睽睽又是什么意思呢， 众目睽睽呢是说在大家面前，在公众面前，因为睽睽的意思是说张大眼睛注视的样子。 哦，所以现在康妮是睽睽的望着我张大眼睛看着 我。 我 没有睽睽的望着你 睽睽的望着我们的这个课文哈、 嗯、对的， 所以众目睽睽就是在大家的注视之下， 对 啊，众目睽睽。好，那么下面又是成语啊，空穴来风。 嗯，这个成语很有意思，以前我们经常用错。 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说空穴来风的意思吧。 它 是说有了洞穴呢才有风会进来， 嗯， 那么也就是说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它是有一点原因才会形成的。 哦，但是好多人都会误解为就是平白无故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 嗯，就是毫无根据的， 对，所以康妮就是说很多人都用错是吧、 嗯、但是现在这个错将错就错了， 错也变成对的了， 对，所以这个意思现在也被广泛的用着 啊，所以空穴来风的意思呢也就变成就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嗯、对，它是有一个变化的， 空穴来风。所以你看语言也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啊，随着我们人赋予它的意思、 嗯、对， 它也就改变了、 嗯、非常灵活的， 嗯，灵活啊，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啊有点没谱 没谱。 好，那下面一个名正言顺，名正言顺。 名正言顺的意思呢是说名义非常正当，道理呢、 嗯、 也讲得通 啊， 对， 这个课文里面讲的是这两个人呢吵了半天最后也不会有什么答案对吧，而且呢、 嗯、 也不会真正的把自己的脑袋给割下来、 嗯、然后他们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就把这个理由当作 名正言顺的 对， 对吧、 嗯、 来给自己圆场让自己下台、 嗯、 啊，这个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啊，能够有根据有理由， 对， 那、啊、今天的这篇新闻真的是非常有戏剧性啊，而且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一个结论， 对， 就是还是我们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他们还在针锋相对争论着 对，有一面还是说啊，这一定是真照片，还有一面是说肯定是你作假的 PS 出来的、 那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对，而且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有什么警方介入调查、所以我们还是一直会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 对， 说不定以后还能做一个后续的报道。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课程，那么也到 ChinesePod.com 上面跟我们交流，也不要忘了看一看这篇原始的文章的链接。好啦，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再见。